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在等待。 看起来多认真，态度越诚恳，他拥抱会更冷。请你转身，就别留下余温，如果还有悔恨，你怎么启程？想起我们曾计划的旅程，换一个人，想象一段剧本。那故事里，最笨都是女生，幸福我没完成，愿你梦想成真。请不要再对我

陷入伤心，陷入伤心，无法逃离。你吊着我的心情，主宰我所有的情绪，我活在你的掌心，任悲喜交替。你吊着我的生命，深深浅浅都让人着迷。爱是什么颜色？

坚强记忆。

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

必定